孙子兵法第一章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第一章，史记第一。孙子曰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今之以武事，孝之以祭，而所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江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危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至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江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取志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孝之以祭，而所其情。曰，主孰有道，将孰有能，天地孰德，法令孰行，兵众孰强，士卒孰练，赏罚孰明，吾以此之胜负矣。将听无忌，用之必胜，留之；将不听无忌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忌立以听，乃为之事，以左其外。事者，因利而治权也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易而劳之，轻而离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夫未战而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少算，而况于无算乎？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第一章完。